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四页，倒数第六行。讲义请翻到讲义四的第八页。第八页的第六行，佛的总别功德，以21种别德说明总德。我们已经讲解了20种别德，现在讲解第21德。穷未来际，这是己时期第21德，是究竟功德。请看讲义四的第13项，穷未来际。世经是云，即是究竟功德，等言等此佛智究竟，穷未来际，无有间断，是故名为最清净觉。无着菩萨在解说穷未来际的相应功德的时候，只说了一个等字。那世亲菩萨解释这个等字，说是全表究竟功德的意思。这个等字的意思是说，佛的智慧已经证得究竟清净法界，并且呢，穷尽未来的时间不会有间断。佛的自力功德无有穷尽，所以称名为最清净觉。无信是云，等者等取究竟功德，为此功德穷未来际，常无间断。穷于未来无际之际，显佛功德永无穷尽，所化有情永无尽故。无信菩萨也说，等字是究竟功德的意思。为此功德穷未来际，常无间断。穷未来际的际是全表时间的界限。佛智的功德穷尽未来的时间，恒常无有间隔与断灭。穷于未来无际之际，这是形容佛智的恒常无尽，即使到了未来时间没有边际的时候，佛的智慧也是无穷尽的。无信菩萨认为经文穷未来际是要显示佛智自力功德永远的没有中断，没有穷尽之时。所以呢，佛智的大用就是度化有情的利他功德。那这利他功德也是无有穷尽，因此呢，所度化的有情也无有穷尽。这是无信菩萨的解释。那世亲的解释偏重于自力功德，无信的解释呢，是自力与利他的功德都包含在内。若依清光，后二合适。一清光菩萨 佛地经论，是将尽虚空性，穷未来际，两句合起来解释。故佛地云，嗣后二种殊胜功德，显示世尊功德无尽。在佛地经论中说，尽虚空性，穷未来际，这两种殊胜的功德是要全显表示佛的智慧的功德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尽虚空性，穷未来际者，显示世尊自利利他二德无尽。尽虚空性，穷未来际，是要显示佛的自利功德与利他功德如同虚空常在，尽未来际无有尽期，未如虚空，今成坏劫，性常无尽，如来一切真实功德亦复如是，常无断尽，如未来际无有尽期。这是解说佛自利功德无尽。譬如虚空，虚空容纳了世间的万物，世间经由尘住坏空四劫，由无而有，由有而无，世间的性质是无常的，而虚空的性质是常在而无有尽期的。譬喻说，佛智的一切真实功德如同虚空，常在而没有中断，也没有灭尽之期，如同未来的时间无有穷尽之期。利他功德亦复如是，穷未来际，常作一切有情利益安乐事故。这是解说佛的利他功德无尽。佛智的大用，常作一切有情利益安乐的事业，如同虚空常在，穷尽未来际，佛利他没有止境的期限。清光后世云，显示世尊二利无尽殊胜功德，未如虚空，性常无尽，如来一切真实功德亦复如是，常无断尽，如未来际无有尽期，利乐一切有情加行无休息故。清光菩萨在后面又解说，尽虚空性，穷未来际，是显示佛的自利利他无有穷尽的殊胜功德。未如虚空，性常无尽，如来一切真实功德亦复如是，常无断尽，如未来际无有尽期。如来的一切真实功德是说佛智证得清净法界所升起的功德，清净法界就是真如理性，它的自性是常在的。诸佛法身自利功德就如同虚空一样，常在而没有中断，无有灭尽之期，如同未来时间无有穷尽。利乐一切有情加行无休息故，一切的诸佛呢，皆发了本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诸佛依他受用身以及变化身来度化众生，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昼夜六时加行不断，无有休息， 这是诸佛的利他功德。依佛的自利功德而得以升起诸佛的利他功德。那么诸佛自利功德是无有尽期的，所以说诸佛的利他功德也无有尽期。在《佛地经论》清光菩萨后面的解释，解释完以后，他还有两个问答。第一个问答是提问说，如果有情都已经得度了，那么诸佛的利他功德就应该断灭了。为什么说利他功德也无有尽期呢？好，提出这一个问题。那回答说，从无始以来，法尔如是，一切的有情呢，分成五种种性。第一是声闻种性，第二是独觉种性，第三是菩萨种性，第四是不定种性，第五呢是无有出世功德的种性。前面的四种种性都有三圣菩提种子，所以时间虽长，但是这些有情毕竟有得到灭度的时候。可是第五种有情没有出世功德种子，所以这一种有情是没有灭度的时间的。诸佛虽然为这一类有情说远离恶趣得生善趣的教法，他们有的也能够依教修行而生于善趣，但是呢终有退堕恶趣的时候。由此辗转进未来际，这一类众生在六道中生死轮转，无有灭度之期。因此诸佛度化第五种有情是尽未来际，无有尽期。这样的回答。那第二个提问说，在其余的经典中有宣说一切有情皆有佛性，皆当作佛，跟你这边讲的有五种种性有情是不一样的，那么要怎么样的解说呢？回答说，这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一切有情皆有佛性，是就真如理性所说的法身佛性。那一切有情本来就具此真如理性的佛性，所以说一切有情皆有佛性。第二种说法是说，为了使令不定种性有情迅速续向无上菩提，所以为他说一切有情皆有佛性，皆当作佛的教法。不定种性有情听了这个教法之后，未发菩提心的不定种性声闻速发菩提心，进去大圣。已发菩提心的不定种性的菩萨听闻此教法于大圣法就不退转。所以这样回答一切有情皆有佛性，皆当作佛的解释。解云，清光两世有差别者，前世立功德名皆是无尽， 后夫次视同视亲等，兼有问答，据说如彼。原策书解释清光菩萨的两种解说的差别是，前面的解说是要安利自利与利他两种功德的名相，并且说明诸佛自利与利他功德是尽未来际无有穷尽的。后面的解说与世亲无性的解说大略相同，并且后面的解说还包含了我们刚刚讨论的两个问答与解释。好，第一个，为何利他功德无有尽期，以及第二，如何会是一切有情皆有佛性，这两种解释的差别到此尽虚空性穷未来际，就解说完毕了。上来所示如来功德具身诸论，诸讲说者随情广略，若用一者许世亲释或清光出说，若用二者何取两家。上面我们解说了佛的总别功德，在解说中引申了第一玄奘译的摄大乘论世亲释以及无性释，第二真谛译的摄大乘论世亲释，以及第三清光著作玄奘译的佛地经论。在这些论中，讲解者随顺闻法者的根基，或者广泛的解释，或者简略的说明。如果要用略解，就可以取用摄论世亲释的解说，或者是清光佛地论中的第一种解说。如果要广泛的解说的话，那么可以合取两家或者两家以上的解说。佛的总别功德到此也解说完毕。请看下面的经文。与无量大声闻众聚，甲一教起因缘分，分成五科，这是第五科，以五教所备机，就是此解深密经教法所能利益的当机众生，根据本经后文，本经的当机众有声闻众与菩萨众这两种。原策书中以四门分别来解说教所备机，请看讲义五的第一项，教所备机四门分别。四门分别者，一辨有无，二视前后，三明全实，四显于众有无。这个是列举四门分别，下面我们分别的解说。一辨有无者有其四句，在分辨经文有无列举小圣声闻与大圣菩萨二众，会有四种状况。一自有经文为小非大，如金刚般若及阿含等。第一种状况，有的经文只列举了小圣声闻众，而没有列举大圣菩萨众。 例如《金刚经》与《阿含经》等。二，为大非小，如《华严经》及《理趣》等。第二种状况是有的经文只列举大圣菩萨，而没有列举小圣声闻。例如《华严经》中多数只列举大圣菩萨，但是在入法界品中先列菩萨后列声闻及理趣等。理趣是指大般若经的第十会理趣般若，在其中只列举了大圣菩萨。三，大小俱列，如法华、维摩等。第三种状况是大圣菩萨与小圣声闻都列举，例如《法华经》与《维摩诘所说经》。四，大小俱无，如《金光明》及《胜曼》等。第四种状况是大小二圣都不列举，譬如《金光明经》与《胜曼夫人经》。问：若有四句，如何会是大智度论？比云：声闻藏中唯列声闻，菩萨藏中俱列声闻及菩萨众。提问说：如果如同上面所说的，各经文中有四种不同的状况来列举声闻众与菩萨众，可是呢，在大智度论中却说，属于小圣声闻藏的经典只列举声闻圣，而属于大圣菩萨藏的经典则同时列举声闻圣与菩萨圣的众生，这两种说法要怎么样的汇通解释呢？答：此有二说。一云：句实如制度论，而四句结集经者亦要亦故。回答说有两种解说。第一种解说是说大制度论所说的是真实的状况，应该是在声闻藏经中只列举声闻众，在菩萨藏经中要列举二众，但是经典由于结集者的想法与喜好不同，所以会有四种状况出现。一云：句实具有四句，而支度论未显二藏胜列异故，据说二句。另外一种说法是经文记载的四种状况是真实的，因为佛说经文时确实在场的当机众有这四种状况发生，而智度论所说的声闻藏微小非大与菩萨藏的大小俱列二句，是为了要显示菩萨藏的经典比较殊胜，所以大小二圣俱列，而声闻藏经典比较低劣，所以只列小圣。因此大智度论说只列举微小非大以及大小俱列二句。旧来相传实有无故或广略故。另外呢，从故旧的传说中说有无四句分别四种状况是如实之说，或者也可以以广略来解说四句。大小二圣俱列是广说，其余呢只列小圣，或者是只列大圣，或者是两者俱不列是略说。真谛三藏金光明记云：此经三义不立同文。 刚刚讲大小俱无啊，如金光明及圣曼等，就是在金光明经中呢，大圣菩萨、小圣声闻都没有列举。那为什么呢？那么这里说明，真谛三藏在他著作的《金光明经》记中说，《金光明经》有三种原因，故安立大小二圣的当机众同闻《金光明经》。一义者，其舌之众，唯闻正说后分，不闻正说前分，所名因果。王舍之众，闻前分因果，不闻后分缘用等事。十众有闻，不闻，所以不立同闻。第一种原因是《金光明经》的正说前分是在王舍城中，四位佛为性相菩萨说明如来法身寿命无量。性相菩萨的性相就是把相信两个字倒转过来。本经的正说后分是在奇蛇诀山中，释迦牟尼佛为性相菩萨等说明佛的法身、应身与化身。所以在王舍城听闻正说分前者有部分，后来没有到奇蛇诀山听闻正说后分，而在奇蛇诀山听释迦牟尼佛讲正说后分的听众也有部分，并未在王舍城听闻四佛说法啊。所以说十众有闻不闻，因为这个原因金光明经不安立同闻。二义者，说四德之果是四佛，名三生之因是释迦，非使听十众不同，亦是法主有意，故不安同闻。第二种原因是正说前分的说法主是四佛，就是东方阿处佛、南方宝相佛、西方无量寿佛、北方微妙身佛。四德之果是佛的法身具足常乐果尽四德，四佛说明佛的法身寿命无量，而这个是正说前分。正说后分的说法主是释迦牟尼佛，说明法身、应身、化身的因缘。所以不只是如同前面第一义所说，正说前后分听法的众生有不同，并且呢，说法主也不相同，所以本经不安立同闻。这是第二个原因。三义者，闻忏悔是性相独自梦感，不得与多同闻，为此三义不安同闻。第三种原因是《金光明经》忏悔品中说，性相菩萨独自在梦中梦见大筋骨发出大音声，说出忏悔的偈颂。这是性相菩萨独自在梦中听闻的，所以并没有其他人同时听闻到这个忏悔偈颂。因此原因本经就不安立同闻。有以上的三种原因，金光明经不安立同闻。那这个是以上的第一门分别变有无。二变前后者，死极不定，自有经文先大后小，如五浊经自有经文先小后大，即此经等。 啊，这是第二门分别。经文中同时列举大小二圣时，是大圣在前，小圣在后呢？还是小圣在前，大圣在后呢？回答说，不一定是谁前谁后。啊，有的经典是先说大圣，再列小圣。啊，譬如《五浊经》。哦，我没有查到这一部经典。也有的经典先说小圣，再列大圣，譬如《此解深密经》等。问：若尔如何佛地论及制度论皆说声闻为先？提问说：如果是大小圣不一定谁在前谁在后，为什么佛地经论以及大制度论中都说小圣声闻在前面呢？解云：一、制度论第四卷说，佛法二种，一者秘密，二者显示。显示门中先说声闻，以其烦恼灭无余故；秘密门中先说菩萨，得无生忍，断烦恼故。是故两经各具一义，互不相违。好，原册书中解释说，第一，先依大制度论来解说。制度论第四卷说，佛的说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秘密说法，第二种是显示说法。在显示说法中，是要说明佛、辟支佛以及阿罗汉都已出离世间，断尽烦恼，所以都是世间的清净福田。因此在显示说法中先说声闻圣，而在秘密说法中是要说明菩萨证得无生法忍，以断除烦恼，具足六种神通，在世间利益众生的大行。因此秘密说法中先说菩萨圣。这两类经典或一显示义，先列声闻圣，或依秘密义先列菩萨圣，并没有相违。问：若从上属应先菩萨，若从下属先优婆夷，何以先说声闻四众后说菩萨？提问说，佛教中由上往下的次第排列是一佛，二菩萨，三比丘，四比丘尼，五优婆塞，六优婆夷。所以从上往下数应该先列菩萨，如果由下往上数的次第的话，应该要先列优婆夷。为什么经典中先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声闻四众再列菩萨呢？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根据制度论，此处说的声闻四众是求取声闻道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众。答：菩萨智慧虽多，因次佛说，以惑未尽，所以后说。诸阿罗汉慧虽少而惑已尽，是故先说。回答说，菩萨的智慧虽然比声闻圣要多，应该在佛后立即说菩萨，但是菩萨留惑润身，没有断尽烦恼，一直到十地菩萨成佛的前一刹那，金刚预定才完全断除烦恼， 的现行与种子。而声闻圣的阿罗汉的智慧不及菩萨，但是他们的烦恼已经断尽。经典中依烦恼是否断尽的意义，先说已断尽烦恼的声闻阿罗汉，后说烦恼未断尽的菩萨。复次，菩萨以方便力陷入五道，受其五欲，引导众生。若在阿罗汉上，诸天世人当生疑怪，是故后说广说如彼。另外一个原因是，菩萨以神通力为方便，示现为五道的众生。那么五道众生呢，也就示现为受用五欲，来引导同类的众生学习佛法。在印度，佛在世的时候是尊敬出家修道人的。如果将示现在家五道众生的菩萨位列在出家的阿罗汉之上，则世间的五道众生就会觉得奇怪，而生起疑心，由疑心就不相信佛法。所以先说声闻，后说菩萨。在大智度论中还有众多的问答，可以参考智度论的第四卷。二，佛谛论。然说声闻以为先者，一佛谛论有其八。第二，一佛谛论解释经典先说声闻有八个理由。故第二云，一，位于大圣生疑惑者，除彼疑故，疑大圣教非是佛说，亲对佛文信是佛说。在佛谛经论第二卷说，第一是对于大圣教法是否是佛亲口所说有疑惑的众生，要去除他们的疑惑。有一类的友情对大圣教法生起怀疑，他们不相信大圣教法是佛亲口所说的，于是呢，在经首先列举声闻众，亲自与会闻佛所说此大圣教法，可以去除此类友情的疑惑，使令他们相信大圣教法是佛亲口所说的。二，为引不定种性，令生定性故，不定性者欲取小果，故遣敬佛并取大果。第二是要引导不定种性的菩萨，使令他们对大圣法教升起决定的信心，求取佛果。不定种性的菩萨有的时候会想退取小圣的果位，所以经文先列举声闻圣在场闻法，表示声闻众也想要回小向大，求取大圣的果位，使令未发菩提心的不定性声闻弃取小果，发心求取大果，而已发菩提心的不定种性菩萨更近于佛，因于大圣法升起决定的信心，求取大果。三，为以清净诸大声闻舍于自身尊贵慢故，位于众前大声闻众，尽对世尊亲受化故，自舍高慢。第三是要已经断除烦恼障得清净的诸大声闻众，舍弃认为自身尊贵的慢习。虽然烦恼障已经断了，但是还有高慢的习气。先说声闻众 表示在大众前大声闻众最接近佛，面对世尊亲自的接受教化。那既然还需要接受佛的教化，表示佛比较尊贵，而大声闻众自身低劣，所以呢他们便自然舍弃自身高慢的习气。四，幼诸声闻常随佛故，菩萨化物不常随佛，声闻常随故先列之。第四个原因是因为声闻在僧团中与佛共同生活，常常的随侍在佛的身边闻法学习，而菩萨要度化教育众生，所以菩萨常常在外弘法化度，不常随侍在佛的身边，因此声闻众常随侍佛，所以经文先列举声闻众。五，形同佛故，辟法染衣，形同佛故，菩萨不定，是故后说。第五，是因为声闻众形貌相同于佛，尊重佛的缘故，所以先说声闻众。在僧团中共同剃除须发，穿坏色衣，所以佛与众僧的形貌相同，菩萨众则不一定。出家的菩萨形貌同于佛，在家的菩萨则不同于佛，所以菩萨后说。六，内眷属故，出家敬佛名内眷属。第六是说声闻菩萨二众皆学佛法，是佛的眷属，佛现出家相，声闻也现出家相，所以声闻众比较亲近佛，成为内眷属，由此先列声闻内眷。七，又令菩萨生恭敬故，乃至广说亲视佛故，菩萨恭敬如视王者于人敬也。第七是说先列举声闻，是要让菩萨对声闻众升起恭敬心，乃至广说是佛地经论引经说菩萨不应于声闻众不生恭敬这一段经文。因为声闻众在僧团中亲自侍奉佛，而菩萨未能亲自侍奉世尊，因此菩萨要恭敬声闻众。譬如说侍奉国王为国王做事的人，其余的国民都应该要恭敬他们。八，由是赞叹声闻功德，亦令其余于声闻众生尽信故，转世菩萨尽声闻意，菩萨上进况复于众。第八是说先说声闻众再说菩萨众，是要赞叹声闻的功德，使令其余众生对声闻众升起清净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未来住持与弘化佛法必须要依靠声闻僧团，众生能够恭敬声闻僧团，才能够接受佛法的教化。经文先小后大，是要辗转解释菩萨对声闻众的恭敬心意。如果说智慧高的菩萨尚且恭敬声闻众，则其余的众生也应该要恭敬声闻众了。这以上是辩前后。 三言全实者，此经一部，如前所说，如实义者，二处所说，一者净土，二者秽土。今是此经，若净土中菩萨为实，二圣是全，故一切论七十九云。问何等有情不生净土？答：一生，二圣，地前菩萨。故知二圣是化非实。第三门分别是声闻菩萨二众，是真实身还是全变的化身呢？这一部解身密经，如同前面我们第四次上课解释注最胜光耀七宝庄严的讲义二第一项中所说，如实而说，佛说此经时，地前大众见佛的变化身在娑婆秽土说法，而地上的大众见佛的他受用身在他受用净土说法，所以是二处说法。现在解说此经声闻与菩萨二众的全实，也分成净土与秽土两种分别。如果是在他受用净土中说法，则他受用净土中的地上菩萨是真实身，二圣是全现的化身，所以在《瑜伽师地论》第79卷中提问说，哪些有情不能生他受用净土中呢？回答说，一般的凡夫，以及声闻与独觉，以及未登圣地的菩萨，因为未能证得法身，所以不生于他受用净土中。由于学师地论知道，他受用土中的二圣有情只是佛菩萨变化庄严净土的化身，不是真实身。若秽土中二圣未实，菩萨是全，受变异不可见故，七地以来容受分段，故有实身，亦亦无失，故制度论云，七地以来未舍重生肉身。如果是在秽土中说法，则二圣是真实身，而法身菩萨是全变的化身，因为法身菩萨的真实身已经是变异生死的身体，不是秽土众生能看见的。或者另外一种说法是说，从初地至七地的菩萨，因为烦恼障没有断尽，还容许受分段生死，所以他们在秽土中仍然有真实身，这样说也符合义理。因此呢，制度论说，七地以来，就是初地至七地菩萨，未舍重生肉身，重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由八万户虫所组成的，肉身是说我们的身体是由父母所生之身，初地至七地菩萨仍然受分段生死，所以说未舍重生肉身，这样也合道理。四言于众有无者，若依秽土有石龙等，故佛地论第二卷云，于此会中亦有余众，结集法者略说二众，以其胜故。如今后言，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第四门分别是说，经文序分中只列举了声闻菩萨二众，那么是否还有其余的众生共同参与法会呢？回答说，如果是在秽土说法，有真实的龙天等众生来参与法会， 所以在佛地论的第二卷文说，于此秽土法会中也有其余众生参与。而结集经典者只说声闻众与菩萨众，是因为这二众比其余众生要殊胜，所以只列举二众为代表。譬如经典在后面的流通分有文说，世间天人阿苏洛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既然他们有闻佛所说，当然天人等一切众生都有共同参与法会。若在净土有化龙等，故佛地论云，化亦无过，为以庄严说法会故，或佛化作，或菩萨化作。如果是在净土说法，前面解说佛受用净土中曾经说，净土中有无量的天龙等八部鬼神来参与法会，所以佛地论说这些八部鬼神是佛与菩萨为了庄严佛为大菩萨说法的法会，以神通力变化所做的。因此说在净土中有变化身的龙等八部鬼神来参与法会是没有过失的。那么四门分别教所悲机到这边讲解完毕。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与无量大声闻众聚，以五教所悲机分成二科，这是第一科丙一声闻众，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丁一标数辨类。辨别现在所说的是大声闻众一类，其数目是无量，所以经文说与无量大声闻众聚。请看讲义五的第二项。一，辩语句，言语句者，曰佛对众，以身兼彼，目之为语。第一，先解释经文里面的语句，好，这两个字。语句的意思是说，佛是法会主，从佛对参与法会闻法众生的角度而言，以佛身之外兼有彼闻法众共同在法会，这就称为语句，佛及闻法众同在法会的意思。又语是共，故大品云共摩诃僧，制度论云一处一时一心一戒一见一道一解脱，是名为共。此经语者即彼共也。语句呢又是共的意思，如同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一卷所说，共摩诃比丘僧就是与摩诃比丘僧聚的意思。在制度论第三卷中说，共的意思是在法会的一时，佛与比丘僧众在同一处所，一心的说法与听法，持同一比丘戒，具有同一正见，求取同一圣道，证得同一解脱，所以称名为共。解深密经中的语句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与大智度论的共，是同一个意思。二，解无量，言无量者，清光是云，其数甚多，难可算计，故名无量。第二，解释无量，清光菩萨说 参加法会的声闻中，数目太多了，很难详细的计算数目有多少，所以就称名为无量。这是解释无量。三，是其大，所言大者，依制度论是有三义：一大，二多，三胜。众中上故，诸障断故，王等尽故，名为大也。数胜多故，名之为多。胜96外道论义，名为胜也。第三，解释大声闻中的大。依制度论，大有三种意义，即是：第一是大义，第二是多义，第三是胜义。第一，大义是说，这些声闻众，出家修道，求取出离，在世间众生中是属于上品的众生。又其诸烦恼障已经断除，并且为国王、大臣、长者等所恭敬，所以称名为大。第二，多义是说，参与法会的声闻众数量很多，所以称为大声闻众。第三，胜义，在佛法之外另立邪法以为真理，称为外道。佛在世时，外道有六位大老师，是六师，每一师都安立15种教法传授给他们的弟子，弟子们受法修行后，自己成就了不同的见解，就有了15种论义，再加上大老师原有的论义，成为16种论义。六位大老师，每一个老师有16种论义，所以共有96种论义。大声闻众能够破斥外道这96种论义，所以称大声闻众为胜。依佛地论是有四义：一者，立根波罗蜜多种性声闻。佛地论依四种意义来解说大声闻众的大义。第一义是说，大声闻众的阿赖耶识中也依附有菩萨波罗蜜多的种性。立根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大声闻众也具有菩萨种性，所以称他们为立根；二是大声闻众是属于不退种性阿罗汉，所以称为立根。二者无学果故。第二义是说，这些大声闻众都已经证得四果阿罗汉的无学果位，所以称名为大。三者如实义，不定种性，回心向大，故名为大。第三义是如实的解说义，这些与会的大声闻众都同时具有声闻种性与菩萨种性的不定种性，他们已经修习小圣法，证夺阿罗汉的无学果位，由佛引导，又发菩提心，回心转向，求取大菩提果，所以称名为大。四者众多故名为大，如今大众。第四义是有众多大声闻众共同参与法会，故称名为大。譬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就称名为大众。这个是佛地论的解说。真谛是云，大有三义：一者数大，如言大军，以数多故，名为大也。 真谛三藏呢，也以三种义来解说大义。第一种义，大是数量大的意思，譬如说大军一词，表示有众多数量的军队，所以称为大军。二者量大，如言大山，不以数多名之为大，但以行量高广，故名大也。第二种意是行量大，譬如说大山一词，并不是有众多数量的山就可以称为大山，大山是因为它形体之量既高峻又广阔，所以称名为大山。三者盛大，如言大王，非官数多，即以行量高广，但以德胜，故名为大。第三种意是德行殊胜，是大的意思。譬如说大王一词，与数量多少以及行量的高大广阔没有关系，而是因为他的德行殊胜，所以称名为大王。声闻一耳，数非一故，即是数大。回求佛果，修菩提，高级无上，即是盛大。广大无底，不可测量，即是量大。大声闻中的大，也据此数大、量大、盛大三种意义。参与法会的声闻众数量不是只有一个人，而是有众多的数量来参加法会，所以是数大。这些已经证得阿罗汉果的声闻众，他们回转方向，求取大圣的佛果，修学大菩提道。佛果至高至极，再无有上，非常的殊胜，这是盛大。大声闻众的声量广大，不可穷底，不可测量，所以名为大声，这是量大。好，以上是真谛三种意义来解释大。四，名声闻，言声闻者，诚实论云，闻法得悟，故曰声闻。第四种解释声闻，依据诚实论来解说，从佛及圣弟子听闻正法修行而开悟正德小圣果位，是声闻。清光是云，闻佛言音而入圣道，故名声闻。清光菩萨解释说，闻佛言音，佛的言音就是佛所安立的教法的意思，听闻佛的教法而依法修行证入圣道者，称名为声闻。又于且八十二云，从他听闻正法言音，又能令他闻正法身，故曰声闻。于且师地论第八十二卷说，从他人之处听闻他说佛所安立符合真理的正确教法，经过修行证得圣道，以后又能为他人说正法，使令他人有听闻正法证得圣道。因此因为有听闻正法音辗转证得圣道，故说是声闻。实地经云，从他闻声而通达故，闻声一解成声闻圣，是彼经义，如实地论第四。实地经中说，从他听闻说正法的音声而能结了法义，通达正德，众生无我，闻声一解，听闻说我与众生等只是假名安立，并无我与众生真实自体性，闻法者便从此正法音声，亦是能结了法义而证入众生无我，不是证入法无我，这个是声闻圣。那么要详细了解实地经解释声闻之意，可以参考实地经论的第四卷。 广释声闻如大集经十七，大般若第五百一十，十住婆沙第一、第十一，诚实第五，瑜伽释论。想要广泛解释声闻义，可以参阅以上的经论。无显众也，所言众者，梵音僧且此云何合众？为理事二合，故名众也。广如制度论第三卷说，大声闻众的众，印度语音是僧伽，我们翻成僧伽，汉译是和合众的意思。旧的翻译以四人及以上为众，新的翻译以三人及以上为众。和合呢，有理合与适合二义。理合是指共同证得灭谛理的意思，就是指见到以上的圣僧。适合是指六合境，第一是身合同住，第二是口合无争，第三是意合同悦，以上是身口意三业的和合。第四是戒合同修，第五是见合同解，第六是力合同均。适合是指见到以前的凡夫僧，僧众的广解呢，也可以参考制度论第三卷。经文一切条诵，丙一声闻众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丁二广释诸德，说明大声闻众所具有的功德，又分成十三科，这是第一科，物一心善调顺德，看讲义五的第三项，一切调顺。一切调顺依佛谛论有其三事，故第二云，一切调顺者，一有义，有学离见所断，一百一十二种分别粗重烦恼，不拢力故，犹如良马，名为调顺。讲义上面应该那个拢字，在那个打字的时候查不到，所以先打竖心再打个龙字，把它合起来是龙字。一切调顺在佛谛经论的第二卷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说，有学声闻圣的有学是指小圣的初果、二果以及三果的圣者。112种分别粗重烦恼，我们在前面已经解说过了，欲界的苦集灭道四谛差别各具有十种分别性的根本烦恼，所以呢，欲界有四十种分别性的烦恼。色界与无色界没有称烦恼，只有九种分别性的根本烦恼，配合四谛，色界与无色界各有三十六种分别烦恼，三界总和共有一百一十二种分别性烦恼。粗重是说友情身心刚强不调柔，而没有堪能性，造作功德法。当烦恼升起时，友情就没有堪能性造作善法，所以现行的烦恼是粗重。烦恼的种子在阿赖耶识中随时因缘和合就能够升起烦恼，所以也称名为粗重。这些分别性的烦恼在友情 从凡入圣的见到位就可以断除，因此称为见所断烦恼。出果至三果的有觉圣者都已经断除了见所断烦恼，所以说是离。不拢力故，犹如良马，名为调顺。拢力是心性刚强，难以调伏的意思。野马的心性暴恶刚强，难以调伏，所以说是性必拢力，称为恶必马，比喻分别性的粗重烦恼。有情见佛闻法，修学闻思修三会，以止观行调伏烦恼，犹如驯马师调伏恶弼马。当有情见到断除了分别性粗重烦恼，这是心不拢力，心中没有这些烦恼，就如同良马，心性远离了暴恶，容易调伏，所以称名为调顺。二，有意无学离见修断128种烦恼，不刚强故，犹如真金，名为调顺。第二种解释是说，无学是指声闻圣的四果阿罗汉，学是学习戒定慧三学的意思。阿罗汉小圣戒定慧三学已经究竟圆满，不再修学，所以称名为无学。修所断烦恼是16种具身性烦恼，在欲界有我见、边见、贪欲、嗔恚、慢、无明六种。色界与无色界没有嗔恚，所以各有其余的五种具身性烦恼，总和三界共有16种具身性烦恼。阿罗汉在见到位断112种分别性烦恼，在修道位断除16种具身性烦恼，共断128种烦恼。阿罗汉的心性不再刚强，就如同纯金一样的柔软，所以称名为调顺。三，如实义者，皆是回向菩提种性，一切堪能发去大果，随佛意转，如聪慧相，故名调顺。第三种是如实解说。经文所说的大声闻众，都是具有声闻以及菩萨种性的不定种性有情，他们已经证得了声闻果位，并且回向发大菩提心，这是回向菩提种性。法会中一切大声闻众都有发大菩提心，去向求取大圣佛果的堪能性。随佛意转是说，佛先为他们说声闻法，使令他们证得声闻果位，等待因缘成熟，佛再为他们说大圣法，使令他们回转方向，求取大圣佛果，如聪慧相。印度有这个驯象师训练大象表演，聪慧的大象会随顺驯象师的指令做转圈圈回转的活动。这些大声闻众就如同聪慧相，随佛的教导而回心求取无上菩提，称名为调顺。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的原册书的版本说是如聪慧众，查了佛地经论是聪慧相，所以用聪慧相一词。一制度论第三卷中有三副次是心调顺。一约三种顺为以示调顺。一恭敬骂力心等无益， 二、珍宝、瓦石、视之无益。三、持刀、砍身、旃檀、屠身，一等无益。在《制度论》第三卷对条顺有三种解说。第一种解说是以三种顺遂与违逆的境界视之无益来解释条顺。第一种顺为境界是大声闻众，对有人恭敬地供养他，与有人称心骂他，他的心中平等的柔软，没有喜恶的分别。第二种顺为境界是大声闻众，得到了珍贵的宝石，或是看到了瓦片跟砖石，他的心中平等柔软，没有分别。第三种顺为境界是有人拿刀砍杀大声闻众的身体，或者是有人用旃檀香来涂抹他们的身体，大声闻众他心中平等柔软，这是心中调顺。二、曰利钝根本烦恼以断以示调顺。调顺的第二种解说从十种根本烦恼的断除来解释。十种根本烦恼是：一、我见；二、边见；三、邪见；四、见取见；五、见进取见；六、贪息嗔；八、无明；九、慢食疑，又称为食屎，屎节的屎。烦恼能够随主有情，系缚有情于三界中，使有情不得出离，所以称为屎。这个屎呢，又有驱逸的意思。烦恼能够驱逸有情的心，使心在三界中流转。这个是屎的意思。十种根本烦恼中的前五种，我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进取见，是对四谛道理迷惑而升起的烦恼。这五种恶见的推察探求的作用非常的猛烈，所以这五种烦恼称为五力识。其余贪嗔无明慢这四种是对世间事物迷惑推求作用比较钝拙，而疑虽然也是迷惑于四谛的道理，但是疑的自信是犹豫不决，他推察探求的作用钝拙，所以这五种根本烦恼就称为五钝识。大声闻众这十种利钝根本烦恼都已经断除，称名为调顺。三、曰因贪不贪，因嗔不嗔，因吃不吃，守护六情以示调顺。这是第三种解释调顺。六情就是指六根，情是情事的意思。一根的次体是第七事，本身就是情事。眼耳鼻舌身五根能升起五事，所以称为五情，合起来就是六情，这个是从所生果法而得名。六根是六事的所依根，所以六情又称为六依。大声闻众遇到应该升起贪嗔痴的境界，他能够守护六根，使令心中不升起贪嗔痴，也就是他能够密护根门，这个就是调顺。好，那么以上解说一切调顺完毕，今天就解说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在这讲义 五的第三页。最下面这边说，广大无底，不可测量，即是量大。然后刚才解释说，声闻众它的声量广大，是这样解释。可是是， 《金刚经》里头说"大声”是什么意思？ 对呀。 就是它声量广大的意思。你对照前面解释，前面的第二个解释说："大山，不以数多名之为大，但以形量高广，故名为大。"是不是？ 是。 声闻一耳，数非一故，即是数大。对的是第一个，数大，如言大军，以数多故，名之为大，是不是？回求佛果，修菩提，高级无上，即是圣大。这是第三项，圣大如言大王，非观数多，即以形量高广，但以德胜，故名为大，对吧？那下面这个广大无底，不可测量，即是量大，就应该对的是第二项量大，如言大声，不以数多名之为大，但以形量高广名之为大。所以这讲的就是菩萨的量大、行量高广、名字伟大。 讲菩萨，我不是听得懂，可是为什么声闻也？ 这不是大声闻众吗？刚刚前面不是讲了，都是回向菩提大声闻众吗？ 了解。 那他们都能够到佛净土去听法，那这些大声闻众都是证得法身的菩萨，只是还现声闻身而已。 是。然后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佛本身他之前有提到说，他已经随时为我们准备好，就是应机说法这件事情。但，可是，在众生这一边，不一定能随时能见到，就是。这是因为众生本身的，我查一下这个尊释法师，他有提到说，他在那个《往生净土觉以行愿二门的礼忏门》里面有一段，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自己看不是很了解，他说："经云：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其佛所住名常极光，是故当知一切诸法无非佛法。而我不了随无名流，是则于菩提中见不清净，于解脱中而起残浮。这样，所以是众生这一边的。 对啊，他不是讲吗？你最后两句再念一遍。 而我不了随无名流，是。 就是众生啊，我不了，所以就随顺着无明而流转。下面呢？ 是则于菩提中见不清净。 所以对于大家求佛的菩提，反而认为他不清净。啊，就像说别的宗教看我们要学习佛法，要求大菩提，他认为你很奇怪，信上帝就好了，只要相信就好了，你还要去学这么多，还要修行，所以他与这个见不清净。 于解脱中而起禅浮， 什么？哪两个字？ 禅就是 在哪里？ 烦恼禅的那个， 日清没看到在哪里，你有没有吃过坑？对啊，他觉得求取解脱反而是缠缚了自己，因为你求取解脱你有很多规则要守啊，你要守戒，你要修禅定啊，你要求取智慧啊，你守戒，他认为你为什么要守戒呢？对不对？吃肉很好啊，为什么不杀生呢？你不是缠缚你自己吗？啊，出去玩很好啊，你干嘛跑去参加禅食呢？坐到那边脚又痛，是不是？你不是缠缚你自己吗？晚上看看电视很好啊，你跑去听经说法，他认为你不是缠缚你自己吗？所以见解脱而认为解脱反而是烦恼是缠缚，啊，这都是众生的问题。而佛是随时准备好要度化众生，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啊？佛法中度有缘的众生啊，无缘不度嘛。无缘不度不是说佛不想度你，是你不给佛这个因缘来度化你。啊，佛度有缘人啊。 好，那我问一下上次， 你问， 在讲义是。第五页，上面这个第八大象，得佛无二住圣彼岸，后面一二三啊，第三行《故良论语》就是，如来法身名佛住，是得究竟故名般若蜜。这边有解释佛的那个常乐我净的详细解释哈，他想要问一下说，在关于这个我的部分说，在佛本身他是已经上次法师解释说他是自在无碍，远离有我无我，然后解脱一切杂染，湛然清净，然后假名安立为大我。为什么要用？大我是只是简别跟众生的这个， 因为你要说我嘛，对不对？ 嗯， 那我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我？不是你们讲执着的那个我，这个解脱才是真正的我。好，所以有一个寄颂，清净、空、无我，佛说第一我，诸佛。我禁锢故佛名大我。佛是大我，因为他成就了第一我。这就是对什么执着有我的众生讲的。啊，你说我，那我跟你讲，你这个我是不对的，你定义错了。真正的我是什么？是修学佛法得到清净解脱。这个才是我。 哦，然后在这个讲义四第七页里面，上面第二段清光是云这一段。在第二行，如是真如即是佛必平等法性。这边法师有解释说，诸大菩萨已证平等真如，但是还有二障。我想要问一下，这边为什么用诸大菩萨？因为讲诸大菩萨跟他二障三昧完全断除，好像是有一点。 那你要什么样的菩萨二障断除？凡夫菩萨， 就是 大菩萨就是登地菩萨的意思。诸就是说，这些所有的大菩萨、登地的菩萨都已经证得了真如，但是呢，这些菩萨还有烦恼障或者所知障， 没有完全断除的意思，是叫诸大菩萨吗？ 我这个问题是，好像阿罗汉他就已经断了那个烦恼障， 对， 那所以对比的是七地菩萨， 他断烦恼障，但他对真如的证入是没有究竟，因为他的什么法无我没有证入。 OK， 他只证入了众生无我，而这些登地菩萨是什么？初地就同时断掉了众生无我与法无我的分别性的烦恼。 嗯，然后在下面这一段，清光是云显示是日尊正真如相殊胜功德。在后面有提到说，佛对于不同众生说，假安立的法以对治众生本身的妄执，比如说边见、中道，这只有真实的中道，这也是妄执等等。这边可以说是，唯识跟那个中观的缘起嘛，可以这样讲，因为看起来有点像。 哦，你真是会扯了。唯识中观讲佛所证入，不能讲有差别嘛？那这样子就说他们俩中对于佛的定义不一样了。 在佛本身是没有差别，对。 你不能讲你证入的佛，你们到最后的佛跟我的佛不一样。 嗯， 佛所证入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法师在讲是有次序讲啊。就是有空，有边见，有边见，那会破除它，然后说诸法皆空，但是众生又执着有真实有一个空见这样，然后为了破除这些，又说有中边这样子的教理，可是我问题会出现是。因为在之后各大宗派，这个比如说唯识，比如说中观，他们虽然是都是有菩萨造论，但是那个论也是根据佛的经典由来嘛。而佛本身他是三明知三世的，他一定也知道这些事情。那这样可以比对吗？ 我有教你比对吗？ 嗯， 因为我是照你刚刚讲的逻辑来回答你，你说佛都知道这些事情，那佛为什么不比对一下？譬如说，这个人喜欢吃米，南方人喜欢吃米食，北方人喜欢吃面食，我要比对一下。 哦， 有什么意义吗？ 对对对， 那都是食物，这一点没错。OK， 都能吃饱，最主要是要解决吃饱的问题。米饭也能吃饱，面食也能吃饱，就解决问题。 行，好。然后翻过来讲义是第八页。最上面第十二项净虚空性，在解释第二个无尽誓云后面这个如彼虚空无边无尽，无净无减，无生无灭，无有变异。然后法师在解释时候说，有变异则有错误跟颠倒。 这是讲真理是唯一的吗？是从这个角度讲，是为什么有变异就会有错误跟颠倒？ 我在哪里讲？你搞错地方了，对吧？我说第二种特性是虚空永远没有生出意念的变异相，比喻佛智它是永远正知一切法，没有错误颠倒的变异相。我没有说有变异相就是错误颠倒，这边讲的是佛永远能够正知一切法，所以它没有错误颠倒等的变异相。你回去再想想这句话的意思。 佛永远正知一切法，所以他没有错误跟颠倒的变异相。 是 ，OK， 好。 佛说他正知一切法是常的嘛？不会说现在佛正知一切法，下一刹那佛变的不是正知一切法。变异相是这一刹那是这样，下一刹那不同叫变异嘛？那他永远正知一切法，他平等相嘛？ 我是讲。他觉知的这个方向 是啊，他正永远正知一切法，所以他没有错误颠倒这些变异相，他不会一下正知一切法，一下错误颠倒不正知一切法了。佛没有这种状况出现，但是菩萨有，菩萨失念了之后就错误颠倒了，所以他这边平等的如相，然后他突然一下失念，他道路变异相，错误颠倒变异相。 这样我听懂，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不过你念的地方好像不是解释这一段的， 是吗？ 我真有写。 好， 我还想请问一下，就是说那个穷那个佛的那个那个功德第十三那个穷未来记啊，那就是说这边。有个问题是说，世尊他立了一切有形加行，没有休息。那这个像这里就是有一个问题是说，这个众生是不是都能够成佛的一个问题？ 你不是今天解释过了？ 那。对，就是说依着这个唯识的意思是说，那有一些众生他是没有办法成佛的。 是。 齁、哦。那么在这个大波涅盘经，他这个他当然是属于这个如来藏系的。他是说那一禅体的这个众生他能不能够他有没有佛性，他能不能成佛， 他有理性佛性。我们今天不讲第一种解释吗？ 是。 一切众生都有理性佛性嘛。所以禅体也有理性佛性嘛。但是他没有行性佛性。所以禅体在理性佛性讲他本身就是佛。但是在行性佛性讲他永远没有办法成佛。 哦、所以一禅体它是在理性上讲是有佛性的。 是。 是在这个道理上它是可以成佛。但是呢它有成佛的可能嘛。 它没有成佛的可能。 它没有成佛。 因为理性佛性它本身就是佛嘛。它就是真如相。但是它没有什么没有三生菩提的种子。所以它本身虽然有真如相，但是它没有办法证入真如。所以从他没有行性佛性来讲，说他没有办法成佛。但是从真如法性来讲，他本身就有真如法性。 但真如法性讲的不是成佛嘛，只是 真如法性讲的就是理性。 他是佛性。 对，他是佛性。 所以一直如来藏也是也有去承认说有一些是没办法成佛的。 那你要看如来藏经典他怎么解释，不同的人解释同一部经典会有不同的讲法。